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一晚的一剧之本，今晚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我冯杰，也有阿初黄晓初和六姑何敏文。 大家好， 今晚我们跟大家揀来的一套是1996年的一个舞台剧的剧本，曾经都在香港就搬演过的。2012年的时候就以一个叫做《極地情聖》呢個名咧，咁就上演過嘅。咁而呢一個戲嘅名咧，即係原著嘅名啦，就叫做《Enigma Variations》。咁呢個亦都係一首樂曲嘅名，亦都套用咗喺今次嘅呢個劇本上面咧，做咗呢個劇本嘅名嘅。睇嘅時候咧，都覺得個開頭都幾特別嘅，因為成個戲咧就係得兩個角色啦。咁啊，點樣去令到呢兩個角色佢哋去即係喺埋一齊去喺一間房間入面去傾偈咧？即係呢個開頭，我真係想講下，真係幾特別，就係唔知點解咧，有一個主人啦，咁啊請咗一個人 做訪問，一個作家，一個記者啊，總之兩個角色就係、 是。係啦，跟住嚟到嘅時候咧，唔知點解開槍打佢，跟住你一走出呢間屋咧，我就會開槍打你嘅咧。咁所以你係就留低喺度，一係咧就你行出去啦咁樣，咁就造成一個有少少似困獸鬥咁嘅場景咧，就令到兩個人喺度傾偈，都幾特別嘅一個嘅開頭，我覺得。大家睇呢个剧本嘅时候会有啲咩嘅感觉呢？其实 我觉得佢喺铺排成个故仔，点样将啲我哋叫做 facts 啦，即係一啲嘅 information 慢慢 review 出嚟，即係令到观众去知道究竟真正发生咗咩事。呢、這个佢做得好好嘅。即係当然啦，呢、這个亦都系佢个点子啦。佢点样将所有嘢喺个劇本寫嘅时候已经准备好晒成个 set up， 成个事件系乜嘢。然之后令到一步一步一步慢慢呢将嗰个所谓嘅真相讲返出嚟。呢、這个所谓嘅真相呢，睇嚟呢个戏入面其中有一个人呢系明白晒嘅。但系呢佢只不过喺个过程入面呢点样好有机合理。亦都唔會係即係你突然間覺得好突兀，係完全合理地慢慢將佢鋪排翻出嚟，然之後你聽完之後成件事嚇、啊，原來係咁噶咁樣。咁呢一個咧係好睇到編劇喺即係特別係咧舞台劇，你要寫一個咁樣嘅戲，兩個人將成件事咁樣去鋪排出嚟咧，你見到係編劇喺前期準備功夫咧係好充足，即係佢點樣將成件事佢諗通曬，然之後就要一寫就寫出嚟。我諗呢一個劇本，我哋平時我成日都講啦，話即係好嘅劇本。唔系写出嚟嘅，系改出嚟嘅。咁但系呢个剧本咧，就算佢改都好啦，你知道咧，佢前期喺佢定个初稿或者定嗰条大轨嘅时候咧、一定大部分嘢已经喺度噶啦。佢只不过系改咧，系改啲细节嘅啫。咁呢一个亦都系我觉得作为编剧嘅讨论啊，或者研究啊，呢个系其中一样嘢，我觉得值得大家去讨论嘅。即系我哋如果我哋等有一个人嘅故仔，你睇翻佢成个故事、成个铺排，佢点样一步一步咁样铺落去，令到件事件原来个真相。咁样走出嚟咧，呢一个系见到编剧嘅功夫嘅。 其实佢呢个戏咧都有几个位置，即系我哋通常睇戏就可能去到尾有一个 twist 啦，叫做咁样咧就话，哎，你觉得好劲喎咁样。咁呢个戏咧，其实佢有几个呢啲位嘅，即系都扭一扭嗰个喺嗰度，突然间一 surprise 晒你咁样嘅。我自己睇嘅时候咧，我觉得去到第二，其实呢啲我想话呢啲写法咧，即系有佢嘅危机性嘅，因为你一处理得唔好咧，你就会觉得好突兀噶啦，即系好系啊，可以举咁样，即系好似觉得你即系有心系玩嘢啦，但系可能又玩得唔够高招咁样，就好危险。咁我觉得佢。咧呢個戲咧，去到第二個 surprise 我都覺得係幾好嘅。但係去到最尾嗰個，我自己有少少覺得咧，佢可以我覺得佢係爭咗少少啊，即係佢喺嗰個人物嗰度咧，我覺得佢可以再諗多少少咧，可能會令嗰個位咧嗰、個轉即係會更加好嘅。咁我哋可以講故事之後咧，我哋再研究一下係咪咁樣。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今晚嘅一劇之本咧，同大家讲 Enigma Variations 呢一个戏嘅，咁系由一个法国嘅劇作家啦，叫做舒密特啊，咁佢嘅1996年嘅作品嚟嘅。咁我哋依家请阿初同我哋讲下呢个故仔嘅内容先啦。 故事一开始咧就系一间都几即系叫有啲装潢嘅屋入边啦，咁啊又全海景，咁啊好靓嘅。咁但系呢个地方咧就即系初初睇我哋就唔知系边度嚟噶啦，就系见到有个好靓嘅海景。咁于是者个戏一开咧就系听到有两下枪声，砰砰咁样，然之后就有一个人就啪啪啪啪啪入嚟啦。咁佢就嗌救命，佢话死啦，冇啦，有人开枪射杀我啊咁样。跟住就个屋主就走出嚟啦，佢话哦系啊，有人射杀你啊咁啊。点知我哋就发现咧，原来。喺呢个屋主射杀佢，咁呢个屋主咧，亦都同佢讲话，哦，咁头先我你咁样走上嚟，咁我有理由相信你系一个 intruder， 一个入侵者嚟噶嘛，咁但系而家你入到我屋企咧，你就系我客人嚟啊，咁我就唔会开枪射杀你啦，咁样一开始就已经定一个咁样嘅关系啊，好奇怪，咁但系咧就系、是、入到嚟，我哋就发现系咩咧？原来呢一个所谓嘅一个入侵者咧，其实佢咧个身份咧就系一个话系一个记者嚟嘅，佢话我 系 一个记者嚟嘅，就系、是、你嚟访问一个人嘅，咁呢个屋主就话我咪就系你要访问嗰个文学家咯，就系啱啱攞咗诺贝尔文学奖，而佢嘅呢个第21本嘅著作咧，亦都系咧卖得好好，好多个地步咧系连平时唔中意佢嗰啲嘅评论家啦，都系突然间就趋之若鹜，就觉得佢系写得好好。咁如是者咧，呢、這、一个咁嘅文学家咧，即系佢亦都有一啲嘅傲气嘅，即系佢亦都系系咩系咩咁啊！但系佢又好得意，佢又唔睇报纸，又唔 好隐居啊！佢住呢度都系有一个岛上 想有人骚扰到佢，所以点解就系原来佢系住咗喺一个咧都几偏僻嘅一个岛，所以点解中文有人译做极地情圣啊？就系、是、佢住咗一个几偏僻嘅地方，而呢个地方咧就应该系都几近。北極嘅就係、是、導致咧呢個地方咧就係半年咧就日頭，半年咧就夜晚。咁而咁啱呢一個記者嚟訪問佢嘅呢日咧，就係喺呢一個交界位啊，就係、是、慢慢由日頭變做夜晚。咁之後咧就有半年係夜晚嚟噶啦。咁啊，呢一個咁樣嘅文學家咧，就開始即係我哋啊見到佢有啲傲氣啦，就喺度話係咩咁點啊？啲人中唔中意啊？你中唔中意我呢本書啊？咁樣。咁究竟佢呢本書係咩嚟嘅？原來呢一本書入面咧就係兩個人嘅書信嚟嘅，就係咧入面咧就有兩個人名，就係、是、一個咧就係佢自己嘅名啦、而另外有一個人名咧就係一個女性嘅名嚟、就係、是、兩個人嘅可以話係情信啦、就係、是、一個經歷十幾年嘅一個咁嘅過程嘅情信。咁呢一個記者咧就嚟到開始訪問佢咧，就攞個錄音機出嚟就開始錄音。咁但係呢喺个过程入面呢呢、這个作家呢就开始觉得有啲唔对路啦。就问佢咦你部录音机好似冇开着喎，你系唔系真系录緊㗎咁样。佢话哦系啊冇问题啊录緊㗎啦咁样。咁哦咁好啦咁继续讲啦咁样。咁但系呢一个记者呢就问咗佢其中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就系、是、咦呢本书系你写嘅，咁嗱入面嗰一个男人就用返你自己个名嘅话，咁嗰个好明显系你啦，咁咁但系嗰个女仔呢系边个嚟㗎？系唔系真人改编㗎？系唔系其实系你嘅恋人嚟㗎？定还是系点啊？佢话冇喎，冇咁人喎，唔系喎，吓点会啊？嗰、那个系你，咁呢个梗系有一个真人对照啊！佢话冇啊，跟住佢就开始咧，又系佢嗰啲真系好傲慢嗰啲啊！你唔好咁肤浅啊！个记者都净系识咧问啲咁嘅嘢，你谂下，我作为一个小说家，我最叻就系咩啊？讲大话咯，写嘅全部都系假噶嘛！ 真嘢啊！ 你走嚟，而家就对住一个最识咧讲大话嘅人咧，你就问我嗰啲系咪真嘅？同埋你想知道个真相，你知道又点啫？又点啫？到最后，因为嗰本书咧前面有寫住咧，就係呢本書咧就係致一個就係叫HM 咁樣嘅。咁然之後呢個記者就問佢咧，咁呢個 HM 係邊個嚟噶？咁佢又唔肯答啦。初初佢就話咧，啊呢、這個 HM 其實就係我第一個我嘅 agency 啊，即係我嗰個咁樣嘅係幫佢出版嘅人啦。咁因為費事啦，咁而家我又轉咗出版社啦，咁所以就唔寫佢全名啦。咁其實就係佢嚟嘅咁啊。嗱係咪咧？講咗真相幾唔浪漫咧？咁樣咁如是者又好似冇乜嘢嘅，但係咧由於呢一個咁樣嘅作家咧一路都唔肯講，而呢一個記者咧就一路發現咗一樣好重要嘅就係、是、每一次咧問到佢一啲咧好個人嘅嘢咧，呢一個嘅文學家咧就会突然间咧，好抽离啊！突然间就会讲其他嘢啊，唔回避啊，唔肯答啊，咁样。而到最后咧，呢一个记者咧，亦都系话啊，咁睇嚟亦都冇咩可以问啦，咁我走啦，咁吓。 你咁快就走噶啦？你点解会走咧？咁啊，佢话系啊，我你谂下，我哋呢啲咁样嘅报纸仔，你写一个文学家，边有人睇噶？顶多得半版纸。你头先讲嗰啲系够晒写噶啦，我翻去啦。咁吓你咁快走，我仲有好多嘢想讲噶。喂，你谂下，我平时系推走晒所有嘅记者都唔肯见你，而家系独家专访，你唔问多啲啊？ 诺贝尔文学奖 系啦， 依家 嗱好奇怪嘅，因为佢一路系好似唔想接受访问咁样，佢突然间就当呢一个记者。想走咗，佢又唔俾佢走喎。咁啊做咩咧？咁佢又開始亦都同佢講話，你知唔知道點解我叫你嚟啊？咁樣佢話， 其實記者都問佢噶啦，其實我都好奇怪啊，點解你個記者都唔要，但係你就接受我嘅邀請咧？點解係咩？因為點解咧？ 咁到最後就講咗出嚟咧，就係原來呢個記者咧係由某一個城鎮度嚟嘅， 細嘅好細， 係一個好細嘅城鎮。咁呢個文學家就話，就係因為你喺個城鎮啊，嚇點解啊咁樣？咁而呢一個記者亦都慢慢話，我睇呢本書嘅時候，我發現咗一樣好得意嘅，就係咧，你書入邊描述嘅所有嘢咧，根本就係我個城鎮嚟。雖然個名唔同， 嗰個女仔寫嗰啲情信啊， 係啦，嗰個女仔寫嗰啲情信一路描述緊嗰個地方，根本就係我住嗰個地方嚟嘅。咁呢一個文學家亦 本身都否認嘅， 係啊，一路喺度否認啦。但係你冇得否認，因為所有嘢嘅細節實在太過清晰啦， 噴泉啊， 所以到最後咧，亦都冇得唔承認啦。而呢一個文學家咧，亦都提起咗一個人名，就係 exactly 又係 HM 個 initial 啊，佢嗰個短寫咧，亦都係 HM， 就是一個叫 Helen 嘅女仔。咁而呢一個文學家亦都開始問啊，你識唔識 Helen 啊？咁呢個男仔亦都話識啊，我識 Helen 啊咁樣。然之後咧就話，不過又唔係話特別好熟咁樣啦，咁樣。然之後兩個喺度講講下咧，就發現咧喺書信入邊啊，嗰個咁嘅 Helen 咧，其實係真有其人嘅。 冇錯。 咁而呢一個文學家為咗令到呢一個記者肯留低咧，佢亦都慢慢咧越嚟越多咧，將佢嘅即係自己嘅心底嘅一啲嘢咧講出嚟。咁原來咧，呢一個 Helen 係真有其人，而呢一個文學家點解叫呢個記者嚟肯見佢咧？其實就係因為呢個 Helen 咧已經好幾個月冇再寫信俾佢啦。 冇錯， 佢亦都咧就係喺呢幾個月冇再寫信俾佢之後咧，佢就突然間將自己同呢個 Helen 嘅十幾年嘅書信咧就出版成書，亦都係因為咁咧，突然間就聲名大噪啦，亦都開始好多人去訪問佢啦。咁但係咧就個故仔咧慢慢去到後面咧，我哋就發現咗越嚟越多咧一啲嘅唔同嘅資料就開始 review 啦。咁最重要係咩咧？就係第一，我哋已經講咗就係原來呢個 Helen 係真有其人啦。第二咧就係原來呢個 Helen 同呢一個文學家咧，即係通信十五年之前咧，佢哋嘅一段戀情咧，係曾經佢哋有幾個月係喺埋一齊。原來呢一個女仔啊 Helen 咧，就應該係一個大學生嚟嘅，而呢個文學家咧就應該去大學度唔知演講定係教書咁樣啦。卒之咧就兩個係就識咗大家，亦都係相戀，係熱戀咗幾個月。但係到最後咧，呢個文學家咧就開始就覺得喂咁樣。唔係辦法喎，點樣唔係辦法咧？就係佢開始驚啊！佢開始驚咧，就係佢哋究竟佢哋呢一個關係，究竟係愛情啊，定還是純粹係一個慾慾啊，定還是係即係慢慢呢樣嘢開始輾轉，產生咗啲問題。產生啲問題係咩咧？佢就係話我同佢冇辦法分開啊！咁樣咧，反而係由原本嘅愛咧，變成咗一啲好唔美好嘅嘢啊！因為佢覺得呢一個愛輾轉變成咗一啲傷心嘅，會令到佢傷心。我冇辦法。長期同佢喺埋一齊先能夠生活嘅，所以佢就斷然喺個位，突然間咧就決定咧，我哋唔好見，亦都一唔見咧就大家相隔咗十五年。咁啊，佢個故事就係咁，而佢哋之間嘅一啲咁嘅情信咧，亦都慢慢就出版成書。到最後點解佢要出版咧？就係因為咧喺幾個月前佢冇再通信咧，其實最主要就係話佢咁樣出版咧，就係我要逼佢。嚟見我，要逼佢嚟揾翻我，但係到而家佢都冇嚟揾翻我。 因為佢實會嬲嘅，如果佢哋啲之間嘅通信俾人咁樣出版，個女仔應該會好嬲噶嘛。 所以咧，佢就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出版咗本書，而呢一個記者去到呢個位咧，佢亦都開始明白究竟發生咩事啦。但係去到呢個位咧，這個記者咧就開始講另外一個好驚人嘅一個事件出嚟啊！這個好驚人嘅事件就係話，你有一個 Helen。我都有一个 Helen， 我就系 Helen 嘅老公。 冇错， 呢一个记者走出嚟，竟然话我同 Helen 已经结咗婚，我系佢老公。你唔信啊？我俾上嚟睇，俾结婚证书嚟睇，你睇下我同佢系两夫妇。咁呢一个咁嘅文学家就真系好嬲啦！佢哋讲有乜嘢可能啊？我同 Helen 佢两个系即系嗰个关系咁好咁多年，我都完全唔知道。即係初初以為係佢哋兩個可能啱啱結婚冇耐啦，呢一個咁樣嘅記者梗係知道咗，原來發現啲情書跟住嚟呢度咧就係嚟 show off 啦。但係點知咧就係輾轉發現咧就係呢個記者同呢一個 Helen 咧已經係結咗婚12年。 冇錯。 咁而12年咧，呢一個記呢一個咁嘅文學家就突然間話：有冇搞錯？12年我點會唔知？佢冇可能冇提過嘅。跟住咧，佢就抄翻12年前佢哋結婚嗰日究竟個書信嘅內容係咩？佢就發現第一就係佢結婚嗰日咧冇寄到信俾佢，但係之後咧佢係隱約咧喺佢嘅信入邊咧有提過一啲類近，即係暗示佢曾經係結咗婚啊，定係咩咁樣？有啲咁嘅暗示。佢話當時佢唔夠 sensitive， 佢就唔知道啦。到而家佢都唔知道。遇事者呢、這個記者咧就講俾佢聽，就話其實我已經同佢結咗婚，點解你哋會有一個咁嘅關係？究竟發生緊咩事啊？咁樣而佢哋兩個咧喺佢哋嘅溝通入邊咧，呢、這個文學家就一路都覺得自己係情聖嚟嘅，佢最了解呢一個女 Helen 嘅。佢哋兩個嗰個關係，除咗係愛，亦都係肉體嘅關係，係好親密嘅。佢哋而家咁樣分開係因為逼不得已，亦都係佢 佢最想，因為佢想將嗰樣嘢變成永恆啊嘛，即係佢覺得愛係咁樣先會永恆，永遠有個 obstacle 先至可以永恆。如果唔係，就會變成一啲普通嘅。即係婚姻裏面啊， 有其他 即係成好多好平凡啊，嗰啲 咁 沉悶啊，係咁。 但係呢一個記者咧，亦都話俾佢聽，唔係，我認識嘅 Helen 唔係你所描述咁樣嘅。睇嚟我哋兩個認識嘅 Helen 係唔同嘅人嚟嘅，雖然佢哋好似係同一個人，但係唔同嘅人嚟嘅。即係呢個令到佢哋兩個突然間係即係唔知點算好嘅，即係兩個人面對住。同一個愛人，但係佢哋兩個咧，遇事者就係發現咗，原來佢哋兩個心目中嗰個愛人，同佢哋一路相處咗咁耐，不論係書信又好，或者係朝夕相對就喺隔離嘅都好啦，原來發現佢係唔同人嚟嘅。到最後咧， 即係佢哋理解之中係唔同啦，即係唔完全一樣。 咁但係嚟到呢個位咧，個記者亦都係講咗另外一個佢嚟呢度嘅原因，就係原來 Helen 已經過咗身。佢係因為肺癌咧過咗身，咁佢就肺癌咧就係折磨咗佢好幾個月，到最後過咗身。咁呢個文學家就好傷心啦。然之後佢就話我要離開呢個島，我要同你去，我要去拜祭佢，我要去悼念佢咁樣。咁遇事者咧，呢個文學家咧，原來即係佢根本冇辦法照顧自己。佢呢個島度平時係叫人嚟幫佢打掃啊，亦都有叫其他嘅，即係叫女人嚟服侍佢啊，即係咁樣係咁樣嘅情況嘅 服侍啦。 咁但係咧就到最後咧呢一個咁樣嘅記者亦都同佢講咧就係、是、Helen 唔係幾個月之前死嘅，係佢喺十年之前已經死咗嘅，咁就大件事。佢十年之前已經死咗，但係幾個月之前先停咗個通訊。咁呢十年嗰啲信係喺邊度嚟嘅？就係、是、呢個記者，就用佢嘅老婆嘅名義繼續同呢一個文學家通訊。而佢咧就一路咧從中咧得到某一個慰藉啊！佢就到最後佢就話：喂，其實呢一個係好好噶，我每一次作為佢寫信俾你嘅時候，我就覺得佢繼續生存。我寫信俾你，你收到，你又覺得佢係繼續存在。咁樣我哋其實大家都好開心。咁但係點解嚟到呢一度佢要講俾佢聽咧？呢、這個記者到最後佢嚟到咧，其實中間個劇本亦都有提過嘅，就係、是、個作家咧有一封信就係話：，你嚟到好啊，因為你係由嗰個城鎮嚟，咁你就幫我將呢封信咧就交俾阿 Helen 啦。 其實呢個係一個條件嚟嘅，佢話嗱，你幫我做呢件事，我就講個真實嘅故事俾你聽，所以就係講咗佢同個女人嗰， 因為佢驚自己唔會再見到 Helen， 佢亦都唔知點算，佢好想聯絡到 Helen 啦，同埋就係佢就係命不久矣。就是佢咧，亦都系患咗肺癌。但系到最后咧，我都唔知系幸定系不幸咧，就系佢呢个肺癌嗰个肿瘤咧，竟然就同 Helen 第一次有嗰个肿瘤一样，就系、是、吸收咗个身体自己吸收翻嗰个咁嘅肿瘤，到最后系唔系肺癌，佢而家死唔去。虽然封信就已经写好咗啦，就亦都系叫呢一个记者咧，就攞翻去俾 Helen， 但系啊记者亦都讲咗俾佢听啦，就系、是、其实 Helen 已经过咗身。而到最后最奇怪嘅事咧，就发生嘅就系咩咧？就系、是、呢个记者喺同佢通讯咗十年之后啊，嚟到呢度，究竟佢哋两个呢个关系系咩嚟嘅咧？即系佢哋系唔系大家爱上咗大家咧？而呢一个文学家亦都冇办法接受，有冇搞错？我一路同嗰个男人喺度书信紧，而呢一个男人亦都话系啊，你见到入边嗰啲好细致嘅描述我哋嘅关系，我哋曾经发生过肉体嘅关系。第一就系佢睇翻之前 Helen 真系 Helen 生前写嘅书信啦，亦都系因为佢系一个男人嚟噶嘛，佢自己，所以佢好明白嗰个感受系点，所以佢描述得好细致咯。喺咁样嘅情况之下，佢哋两个嘅呢一个咁嘅沟通咧，令到佢哋两个好似系一对恋人咁嘅关系啊。 本来呢其实个作家已经叫佢走啊，你即系知道咗，其实佢叫他走噶，但系点知咧，当佢真系赶走咗佢之后咧，佢又走去开枪，又搵翻佢，即系逼翻佢翻嚟。 到最后佢就话：我会写信俾你， 我继续写信，我会继续写嘢。 咁呢一个就建立咗佢哋两个有一个佢哋继续书信嘅关系。究竟佢哋系延续紧嗰个阿 Helen 啦，定还是系佢哋延续紧佢哋两个之间嗰、那个？系唔系爱情嚟咧？呢个就成为咗到最后个剧本完嗰刻咧，有一个好吊诡嘅位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劇之本，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今晚一劇之本同大家讲 Enigma Variations。 咁喺呢一个戏入面呢，其实不断都出现咗呢一首歌嘅、就係有个有时候记者係自己弹或者播出嚟等呢首歌。咁亦都成为咗今次嘅戏嘅戏名啦。咁咁、其实呢一首歌究竟同个戏之间嘅关系系啲乜嘢呢？ 其实呢，第一就首歌本身係叫 Enigma。咁就有一首咁嘅歌叫 Enigma 啦、但係呢、這个有个叫 Elgar 嘅一个音乐家啦，就係呢啲叫变奏嘛 ,variations, 就係啲变奏啦。咁佢就将呢个 Enigma 呢就变咗奏。咁就有好多个 variations 嘅。 但 係係呀，有14个係嘛。咁、而呢啲咁样嘅变奏呢，即係最得意嘅地方就係咩呢，就係冇咗條 melody 嘅，即係嗰個主要嘅旋律咧係冇咗嘅。但係大家嘅聽眾咧去聽隻歌嘅時候咧，就要靠呢一個變奏咧，想辦法回，即係點講咧，係回想翻或者係咧呼應翻，令到你聯想翻嗰一個咁樣嘅旋律翻出嚟，即係就係個變奏得意嘅地方。咁而編劇咧，亦都係用咗呢一個咧，作為一個可以話係一個 metaphor 啦，一個咁樣嘅象徵意義啦，就去象徵咧呢一個兩個男人佢哋嘅戀人呢一、這個 Helen 係而家已經消失咗啦，佢已經係唔存在啦，就係靠佢兩個嘅想像，令到呢一個咁樣嘅 Helen 咧，可以話係重新存在翻。咁呢個亦都係即係最重要，就係呢個 metaphor 啦。咁啊，隻歌咧我自己就唔係好熟，但係我諗呢個就係最主要點解佢到最後揀咗呢一個作為個戲名，亦都喺個戲入面作為一個最大嘅 metaphor 咯。 其實咧都我睇翻啲資料都幾得意嘅。佢呢、這個即係 Elgar 就係一個好出名嘅 composer 啦。咁樣呢、這個Enigma Variations 佢第一隻係令到佢係即係廣受歡迎嘅即係嘅歌嚟嘅。咁佢點樣得嚟㗎呢隻呢首嘢？咁原來就係佢有一晚呢就同佢個太太啦喺度其實玩遊戲咁樣嘅，佢就彈咗一個鋼琴嘅一個 melody， 跟住呢佢就彈啲唔同嘅 variation 呢，就係想個老婆估下其實嗰個 variation 係代表邊個朋友，邊個朋友係代表邊個朋友咁樣。 共同識嘅朋友。 係啦，咁樣就玩咗一輪咁樣。咁後嚟就佢就將呢集 variation 呢就集合咗呢，就成為咗佢呢一首嘅歌曲咁出版。即係去彈奏啦，咁樣就即係就成名咗啦，咁因為咁樣，咁所以係因為咁樣嚟嘅。咁但係我諗但係今次呢個作者點解會揀，就係正如阿初所講啦，就係佢點樣喺個兩個唔同嘅男人之間，佢個想像從佢哋嘅理解，佢見到一個似乎大家都唔係完全係有一致嘅體會嘅呢一個女人，究竟佢係一個點樣嘅真正嘅女人係點嘅咧？咁就由呢個唔同嘅 variation 裡面去組合翻出嚟，似乎就係咁樣，咁啊借用咗呢一樣嘢，同埋喺佢戲裡面，佢呢首歌咧都係佢有講過咧，就係、兩個男人都中意呢首歌，因為咧都係嗰個同一個女人係介紹佢哋聽，而介紹嘅時候都講埋同一番嘅對白添嘅，仲要係 亦都係咁樣，可以話係咁樣追到佢嘅，即係呢個女仔係用呢一個方法嚟追到佢兩個，咁呢個係用咗好幾次嘅喺個戲入邊。 同埋 Elgar 佢創作呢首歌，然後就靠住呢一首歌去成名，都有啲似我哋戲入面嗰個角色，即係嗰個文學家，佢又係靠住即係同佢嘅一個戀人之間嘅一啲私密嘅行為啦，跟住就將佢出版咗，或者 成名咗啦，佢已經攞咗諾貝爾獎啊！呢個不過只係將佢係可以更加多賣得更加好咁解啦，即係將佢嘅 呢一個作品， 嗯、 就係一個新嘅作品。 但今次呢個劇本嘅故事咧、我哋就好似即係好似解謎咁樣，即係喺一開始我哋唔明白，咦點解一個文學家佢本來唔中意接受訪問嘅，咁跟住今次特登去接受呢一位嘅記者嘅訪問啦。咁而呢個記者好似佢又有啲嘢隱藏住喺個背後去進行今次嘅訪問，跟住我哋慢慢咁樣拆解一個個嘅謎團，然後得到一個嘅答案之後，原來背後又有另外一個答案，跟住一層一層咁樣推落去。咁但係頭先阿六姑都有提過，去到最後嘅最後有一個謎就係講緊，應該就係講阿 Helen 原來已經十幾年前、十年前死咗嗰一樣嘢。咁但係你係咪覺得嗰個位好似唔係好夠力咧？ 我自己覺得咧，即係我哋成日講一個劇本好就係你觀眾就算唔會同個角色做同一樣嘢都好啦，但係佢會寫到令到你感覺到，如果你係個角色喺嗰一刻，你都會可能做同佢選擇咗嘅一樣嘢咁樣，咁你就某程度上成功啦，因為觀眾可以感受到你個角色會跟到你，唔會去質疑你啦。咁但係我自己就會諗啦，當你話嗰個丈夫嘅角色啦，因為其實佢唔係真嘅記者嚟噶嘛，佢都係扮嘅啫。咁個丈夫嘅角色。佢而家就話咧，佢喺個老婆死咗嗰日，跟住佢就抄翻佢啲嘢啦，去即係揾佢，咁就會發現咗呢多嘅情信，就發現咗原來我老婆一直有個咁樣嘅情人，同埋好中意嘅其實係。咁嘅時候，我就會諗，你第一個反應照計係乜嘢嚟嘅咧？係嘛？即係你第一個反應應該都係嬲或者點樣啦。佢而家咧好快，佢就話我就決定開始用我太太嘅名字去寫信，因為我想令到佢從即係 relive 重新活過咁樣，好似。咁但我覺得佢好似似乎如果就咁，我覺得係爭少少，我自己覺得。反而如果係佢第一下係其實佢嬲嘅，佢係諗住報復嘅心態嘅，佢係諗住你即係一路背住我同即係我太太寫嘢，我而家就好似扮係我老婆咁同你寫幾封，然之後我話俾你聽，根本係我寫嘅。咁然之後等你知道，你以為你好了解我太太，其實唔係啊，其實一個男人寫你都一樣要係真嘅。即係可能佢係一開始其實抱住呢一個報復嘅心態去做嘅。咁我諗可能你會比較明白啲點解佢會開始寫，因為其實你要開始寫呢第一封信其實係唔係咁容易嘅。即係我諗作為一個丈夫發現到個老婆咁樣，然之後你個選擇第一件事。去寫呢個封信，咁呢個動力我覺得要再多少少，咁你先至會明白點解要開始去寫，而你開始咗之後呢可能就會嚟啦，嗰個化學作用。你開始慢慢寫一兩封，你又發覺對方又真係覆你，而你睇見裡面嗰啲嘢，又真係好似同你溝通到，又真係你覺得寫嘅時候，你好似貼近到個太太，咁你可能就會變咗一個即係好似上咗癮咁樣，就會繼續去做呢件事啦。咁就我覺得會比較容易理解啲，但係而家佢嘅解釋咧就好簡單，就係話我就係覺得寫就會令到你，就令到個太太會復活啦咁樣。我覺得呢樣嘢就我自己初時睇呢個位嘅時候就覺得，咦，即係呢樣嘢好似有少少一廂情願得太緊要喎，即係咪真係會咁樣？好似係為咗條橋而我夾硬呢個要去咁樣去做喎咁樣。咁所以我第一次睇到嗰個位咧，我就覺得，咦，好似扭多咗咯喎，呢有少少。咁我今次我心尾再睇多一次嘅時候咧，我就發覺其實佢呢度其實都係可以嘅，只不過係即係爭咗少少，佢再寫得細少少嗰個感受嘅嗰個轉折咧，其實都係可以 work 嘅，我就覺得。 我自己睇嘅時候。我對於嗰個位置，我問題就唔係咁大嘅。那個原因係咩咧？那個原因係始終佢係描述緊喺呢個記者嘅角度啊，佢描述緊十年前佢太太過身嘅時候，佢做咗啲乜嘢。咁我自己就覺得佢即係我去理解個角色當下佢面對住呢個文學家佢講嘢嘅時候咧，佢就係將某一啲嘅重點講咗出嚟。咁當然啦，你話如果再細緻啲描述，佢原來曾經有諗過報復啊，或者有諗其他嘅嘢啊，咁嗰啲我覺得係可行嘅。但係我自己睇嘅時候咧，我又唔太大問題喎。即係我覺得，咦呢個人物原來佢有一樣咁大嘅，佢愛呢一個女人愛到一個咁嘅地步，而佢突然間做一樣傻嘢，即係究竟而家我哋讲緊两个几 extreme 嘅 case 㗎。是是因为呢两个人物我哋睇返佢嗰个行为行动系咩呀，就係一个就係由于太爱呢个女人，佢想升华到呢样嘢神化佢呢，佢决定同呢个女人咁样唔见面十五年书信来往， 就係 为着呢就係令到大家嗰个关系嗰个爱呀可以永恒。你諗下呢样嘢几咁 extreme。而另外一方面呢，呢一个咁样嘅老公呢，喺佢照顾完呢一个太太死后呢，佢由于太过思念佢，佢太过爱佢呢，佢开始做咗一啲咁样嘅傻嘢。其实呢两个都系傻人嚟㗎， 我 正常讲。 我嘅睇法就係呢， 正正係因為佢兩個其實係好唔同嘅兩個人嚟嘅，即係一個咧就係真係啦，會係做呢啲咁樣嘅嘢嘅，即係佢係要分開，佢好唔世俗嘅，因為你一個人即係呢個作家啦，即係可以話，所以佢係要係一個作家嘅角色，佢先至可以即係成立到呢件事嘅。即係如果你一個普通即係工程師，你要去咁，你會比較冇咁容易明白嘅。咁所以佢就會係我就係要好永恆嗰樣嘢啊，即係要分開嘅，要咁樣嘅。咁但係嗰個另外一個人咧，就相對地其實佢一個即係正常啲嘅人嚟㗎嘛，佢係真係會。就係你病嘅時候，我就照顧你，我係同你即係日日就生活，就係咁樣嘅人。咁所以正正咧，我覺得就係呢個分別咧，令到如果呢一個正常嘅人，佢要去做一件咁樣嘅事咧， 要正常翻啲啦，嚇。 係啦，係啦，你就要賦予多少少嘅嘢，即係令到嗰樣嘢咧，你會都合理喎。你覺得都你都明白點解佢會喺嗰有個轉變啊？如果反而呢件事係呢個作家做咧，就反而容易啲喎，即係佢真係可以隨時即係好任性啊嘛，係嘛？佢會可以去做，或者甚至貪玩又得，點樣都得，佢啊反而容易啲。所以我觉得既然你摆低两个角色是咁明显是不同的两月个人两种不同的爱其实我们都讲的那样东西那时候就我觉得要细致一点就会更加好。 即係可能喺劇本上面只要喺個記者去講返呢一件事嘅時候講多幾句說話去講佢第一封信嘅時候佢嘅心情係點樣點解會咁樣寫就已經可以 冇錯，因為其他你見佢其他啲位呢其實佢都鋪得好好㗎啦，都已經有問題嘅位佢全部都解釋到㗎啦，佢自己解釋咗㗎啦。 即係譬如一個好嘅例子就係佢講個字跡啦，係 呀， 因為佢要抄佢太太嘅字跡，而呢一個咁樣嘅作家文學家係從來冇發現過㗎嘛，佢都係輕描淡寫幾句對白，就係話我自細就有一個咁樣嘅技能啊，就係我抄人哋啲字跡好叻嘅， 我仲 嚟 追女仔添，係 啊，即係佢即係三幾句就已經可以解決 到。其實你好少你就已經可以做得到，你見佢已經係好細心㗎啦，即係好多位個作家點解要揾佢嚟咧？點解我要俾你咧？即係點解我原來係有封信係要俾呢、這個？即係我都大家其實佢哋成日都問一句，其實你想要啲咩啫？即係你互相問對方，你想要 啲 咩啫？ 死都唔肯講出嚟。 係，所以其實去到最後佢哋。关系是有趣的，即我想他们大家其实都是寂寞的人来的，因为都即这个作家明明又不想人访问，但成日又即要逼人家回来这样。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 case， 是因为 Helen 不见了。 是所以其实两个都是真的需要互相慰藉，同埋就真又真係大家寫咗十年信，其實真係大家神交喎，真係溝通到喎。咁所以，但係兩個真係男人嚟喎，係咪真係可以鍾意咧？即咁，所以佢哋其實係一個好微妙嘅呢個關係嚟嘅。到最後，其實即係大家我諗係需要有一個人係即係無論係作為咩關係都好啦，即係一個朋友又好點都好，即係一個。可以傾溝通嘅對象啦，只得閒度，咁所以最後都係，唉，真係又留翻你喺度，即係咁樣呢個兜兜轉轉咁樣，係好有趣嘅兩個人物同埋呢個情景都係好有趣嘅，即係定立呢個關係。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佢屬於文學，又屬於戲劇、舞蹈、音樂。佢叫做劇本，亦都係一劇之本。 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何敏文、馮傑。 我都喺度諗咧，究竟佢哋之後如果真係繼續通信的話，即係嗰個內容會係點樣咧？佢哋個身份會係點咧？即係繼續同緊 Helen 去傾偈啊，定還是我直接真係同翻記者佢個身份去講嘢？嗰個內容會唔會仲係嗰啲啊？有一啲情慾啊，又有啲咩？即係呢一個又會幾引人入勝去喺度思考。 所以佢唔會寫落去啊嘛。 喺個戲入邊，其中一個我覺得幾有趣嘅一個命題咧，就係佢講真實。同埋 方言， 因為作為一個小說家，佢就係長期就係寫方言啊嘛，即係個戲入邊，我頭先都有提過喺個講故仔嘅時候，佢都即係究竟點樣去面對呢樣嘢？究竟你活喺個真實入邊啊，定係活喺個 虛構 嘅入邊？而嗰個小說家即係其中一樣嘢好得意嘅，就係到最後佢出版呢本嘢咧，佢一路都係一個小說家，所有嘢都係假噶嘛。而佢出版咗一本係真嘅嘢，亦都係即係所有人係好推崇啦。但係而家佢要面對嘅就係佢知。 知道了那個真相的真相，就是原來根本都不是 Helen 一路跟他私奔的。那現在究竟他怎樣面對他餘下來呢？雖然他到最後他說我會繼續寫信，但是這個繼續寫信究竟他面對那個是哪一個 reality 呢？他繼續沉醉在他自己那一個方言裡面，還是他現在知道了某個真相，他現在是跟這個男人繼續通信還是怎樣？這個我覺得是絕對是可圈可點的，因為這個有很大的想像的空間，即究竟我哋点样去面对我哋？我唔理你，我哋每一个人都有我哋对爱情有唔同嘅观念啦，唔同嘅睇法啦。即系而家去到呢个位咧，其实系其中一样嘢令到所有观众翻去就系真系再谂，喂，我点样面对我面前嘅我而家已经有嘅爱情，或者系我未发现嘅未嚟到我身上，我应该点样去面对咧？呢个亦都系呢一个剧本其中一样，我觉得最有力最强嘅地方咯。 同埋佢入面咧都講咗，喺呢個作家嘅口中佢自己講嘅，就話好多時候咧，即係現實就唔及得方言咁好嘅，即係好似佢 虛構嘅嘢 啦，即係開始嘅時候話 H M 究竟係邊一個咧？咁啊，佢自己就講啊，其實咪就係我一開始即係第一個幫我出版嘅嗰個人咯，我多謝佢啫嘛，係咪咧？我拆穿咗之後，好似好唔浪漫啊件事咁樣，即係佢好似一直都喺度講呢一個嘅信息出嚟啦。咁但係喺成個劇本佢一邊去。諗緊究竟 Helen 去咗邊度啊？ Helen 究竟發生咗啲咩事啊？點解冇再通信啊？呢啲其實佢自己都喺度追尋緊嗰個真實嗰樣嘢，而到最後就係揭咗出嚟，正正係撞返佢自己所講嗰樣嘢，就係話其實真實嗰樣嘢係可能好唔浪漫、好唔美好嘅。最後嗰樣嘢就係原來 Helen 已經死咗，之餘呢仲要係一直同佢通信，就係一個男人，仲要 Helen 嘅老公。 其實呢佢都有講點解個嗰個丈夫呢會而家呢刻走嚟揾佢呢，即係咪就係因為佢就出咗版書嘛，即係佢出咗就即係將佢哋嘅真實嘅嘢即係出嚟，佢跟住佢自己點去繼續再寫，即係所以佢亦都係要點解呢一刻個丈夫寫咗十年信之後啊，而家要停咗，因為佢唔知再點樣去繼續落去嘅時候，佢要走嚟揾呢個作家，所以真係要面對佢啊咁樣。咁我諗就係嗰件事去到呢個地步，大家都要面對嗰個真相逼住，然之後點樣走落去咧？我諗作家，即係我諗呢個戲嘅編劇都自己未知啊，即係都幾難解啊。係 個作家佢自己用一個咁樣嘅方法想去逼阿 Helen 出嚟噶嘛，想去同 Helen 見面啊。最后他成功了将他封信收件的那个人逼了出来。但是怎知逼了一个男人出来。 但是有趣的是他其实他逼了 Helen 出来，他都是不是想着告诉他听个真相，因为他是说他不想逼他知道他自己就是死的。他是说想着我想见到他一次，但不会逼他知道我就是死的。他是想着这样的心态的嘛。所以其实那个所谓真实和虚假，即係嗰個遊走喺呢度點樣拿捏呢？咁其實就我諗呢個戲都探討緊呢一樣嘢啦，或者 呢個絕對係成個戲一個最大嘅命題咧。除咗係講即係愛情關係，我哋點樣睇愛情，或者呢兩個人物，或者戲入面三個人物啦，因為一路都提咗 Helen， 佢嗰個愛情觀亦都會幾有趣嘅。其實作為一個冇出現過嘅角色，但係我諗佢成嚿嘢啊，即係我哋講一開始我都講話成個故事去鋪排嘅時候，編劇怎样去设定这个这样的架构，怎样去设定这个故事，然后这样去铺排出来。即是他在铺排到这个我想在舞台的剧本和电影剧本呢，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不同，特别是这一个类型的舞台。我所讲的这一个类型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景。一个时空， 冇 错，即系成件事系 real time 嘅，即系真实时空一个钟个零钟入边发生晒，要将所有嘢喺呢度爆破晒出嚟啊！喺个设定上面咧，系我谂系比喺电影咧系有阵时系更加难嘅，因为你可以有好多嘅外力，慢慢俾一啲嘅外力，令到件事已经继续推进，但系而家系冇外力噶，即系两个人，你睇下佢点样设定，令到呢两个人要留喺呢个空间，点样嗱？当然嗰个设定亦都唔系话好复杂，其实。好簡單嘅就係嗰個文學家，其實佢好需要呢一個記者，因為佢係專登叫佢嚟。但係一路以為係呢個文學家叫佢嚟，其實係呢一個記者一路都好想嚟，就係要講某一個真相俾佢聽，或者係要令到大家面對翻呢一個真實。而嗰樣嘢慢慢喺一個好順理成章、合情合理嘅推進之下，慢慢令到呢兩個人物同埋觀眾同時間一齊將嗰啲嘅事實咧，係慢慢呈現翻出嚟。 呢一個喺編劇嘅功夫上面，喺前設佢點樣設定嗰一個成個空間、成個事件咧，係做得相當之好嘅。呢個亦都係呢一類嘅劇本，我覺得大家值得去睇或者值得去學習。啊，原來人哋咁樣去鋪排，因為呢一個咁樣嘅鋪排咧，其實到最後唔係淨係舞台劇適用嘅，其實電影都絕對適用。只不過咧，礙於可能喺因為佢一開始知道我想寫一個咁嘅故仔，想寫一個舞台劇嘅時候，佢就咁樣去鋪排。但係如果大家就算算系你要写一个电影或者电视嘅剧本嘅时候，你喺睇下人哋点样前设一个世界啊，前设一个事件嘅背景，而呢啲咁嘅背景点样慢慢喺个故仔入边慢慢呈现翻出嚟咧？呢、這个又系亦都系一个上乘嘅手法嚟嘅。佢点样去呈现出嚟？我哋见到人哋嘅做手，因为最近啦，亦都系都唔系最近啦，已经系讲紧即系上个月啱啱啊，无线啊做完咗一套电视剧《姜》。 系我哋冇睇。 咁啊，我都唔系话好长期睇，但系因为我哋之前我哋嘅节目主持赖慧玲佢有份做，咁所以我亦都啊睇一睇，我亦都即系有机会同佢又坐低喺度讲个剧本啊咁样。咁但系见到嗰个状况咧，就系话好多呢啲咁样嘅前设咧，其实设定得好软弱。導致喺個戲做嘅時候咧，其實都個演員冇基準去做啊、 嗯！ 你如果睇翻而家我哋講緊呢個 Enigma Variations， 就係入邊咧，你見到嗰一個叫做係一個記者啦，佢、 嗯、 其實本身佢根本就唔係一個記者咧，其實根本就係一個 報社都作出嚟嘅， 係啊，連間報館都係作出嚟，佢自己係教音樂噶嘛，音樂老師嚟嘛。佢成個前設，佢點解要嚟？而同埋咧，我哋諗翻咧，佢中路咧咪有一個位咧，佢話：我而家走啦，我因為我要嘅已經有曬噶啦。咁我因為我哋呢啲細報館嚟嘅啫，冇人會睇噶嘛。除非有任何嘢係話呢一單嘢係關於我哋嗰個城鎮嘅嘢，如果多啲嘅話咧，咁可能我哋就會有多啲篇幅咯。我哋到睇完成個故仔睇翻嘅時候，哇，通曬嘅，即係佢呢個人物嘅設定同埋佢嗰個行為行徑，因為佢嚟到就係知道呢、這、一個作家根本一路就係同緊阿 Helen 通信，雖然係佢自己嚟啊，但係佢用緊啲乜嘢嘅手段，咩手法迫使到呢一個文學家咧，將成件事和盤托出，因為佢想知道呢一個咁樣嘅文學家，佢其實個心態係咩嘛？完全係合情合理，亦都係幫到個故事嘅推進。喺呢啲地方度，我哋睇嗰個編劇嘅做手咧，係相當之高漲。 其實咧，好緊要咯，作為一個編劇咧，要有嗰個所謂即係抽離嗰個能力啊、 嗯。 即係你如果唔係咧，你自己好容易咧，就係你寫嘅時候，我一廂情願，我覺得會咁樣咁樣就寫曬出嚟。但係你好緊要咧，就係你要抽離少少，睇下如果你係一個第三者去睇翻個故事，你會邊啲位你覺得係有問題嘅？只有當你睇到係嗰啲可能係一啲問題嘅位咧，你就會諗方法咧，去點樣令到嗰啲位咧係變得更加合理。 嗯、 你就會將嗰啲嘢擺埋喺個劇本度咧，就會將所有頭先好似我哋頭先所講，我哋見到有啲問題嘅嘢，佢全部咧佢都會自己解翻嘅。即係呢樣嘢咧，就係你要有嗰個抽離少少嘅能力，一客觀嘅能力咧，去睇翻自己嘅嘢，你先至可以補到呢啲位。咁你如果全部位補到曬咧，我哋就係你可以成個劇本都係密不透風，你就可以好完整咁樣擺出嚟。而任何人睇咧都啊，咦？就算見到有問題，後面有答案喎。咁呢個咧就係會令到即係係一個好嘅劇本咯。 其實呢個亦都絕對係起承轉合嚟嘅，因為個觀眾嘅意識亦都係起承轉合，就係去到某啲位有某啲咦解唔通喎。咁嗰啲嘢如果你唔轉唔合咧，唔解釋翻俾個觀眾咧，到最後一定出事嘅。所以到最後其實都係起承轉合嚟嘅。 好啊，今日同大家讲咗 Enigma Variations 呢个戏啦，大家可以即管去图书馆试下搵个剧本嚟睇啊，可能睇完之后咧，大家都会对于今次呢个剧本咧都相当喜爱嘅。好啦，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再见啦， 再见， 拜拜。 一剧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